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大美河北。很高兴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文旅部万名英才计划金牌导游、国家级导游、河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十佳导游牛帆。欢迎牛帆。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听牛帆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历史文化的故事，还有一些神话的故事，真的是特别让人引人入胜啊。那在上半时段的快结束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中断了他的这个关于赵子龙的家乡常山，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正定古城的一个介绍。那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对于河北的一些景点的一些认识吧，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些景点的推荐啊。有人说白石山不错，有人说参观过西柏坡，爬过狼牙山，那儿到处都是红色基因啊等等，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河北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请牛帆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正定古城。 好的，主任。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正定古城，对吧？三山不见。我们刚才主任就问我这个中山国 啊， 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胡服骑射的故事嘛。在这里呢，就是发散性思维呢，我愿意把更多的河北的景点介绍给大家。那其实呢，赵武灵王啊，他的这个故乡呢在哪里啊？在邯郸啊，不，赵武灵王他不是赵国吗？赵国的首都在哪里？在邯郸。那在这里多说两句，你比如邯郸吧。它是一个河北省比较独特的地方，甚至说在整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因为邯郸这个名字。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大秦赋啊，这个大秦赋它呢，它的首都在哪里？就是大秦赋说这个邯郸呢，秦始皇嬴政生于邯郸嘛，对吧？赵国的首都在哪里？在邯郸。那邯郸呢，地名历经三千年而不改，见证了这个什么这个历史的悠久和传奇。 你 说邯郸呢，邯是山，它是寒山，意思是这里呢有一个山叫寒山。丹呢是指尽头，意思是这里有座山叫做寒山啊，到这里是它的尽头，所以叫做邯郸了。 说实话呀，我认为这个邯郸这个名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在全中国各个城市的名字当中，我觉得它绝对能够排在前几的位置啊，而且它不光是名字好听，邯郸人长得还好看啊，是不是？ 哎呦，主任对我们河北呢也是相当的了解啊。那曾经呢有一个美女叫做罗福啊，说这个罗福就是邯郸人啊，包括这个秦始皇的母亲呢，他这个赵姬，她也是邯郸人。所以说邯郸呢自古出美女，美女。还有一个词呢叫做什么呀？叫做东施效颦。 东施效颦。 哎，那东施效颦呢？东施效颦，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邯郸学步。 对， 邯郸这个名字不仅好听啊，我刚才说到了邯郸为什么独特呢？是因为邯郸这个名字起，从它叫邯郸起，它就没有改变过，所以说是中国乃至地名史上的一个什么一个奇迹。我们刚才说正定以前叫中山、常山、横山，我们以前比如说南京叫庐陵，对吧？以前北京叫北平，或者是这个。以前的合肥叫泸州，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邯郸，自从叫这个名字起，它就没有变过啊。第二个呢，就是邯郸呢出美女；第三个呢，就是邯郸的这个走路跳舞都特别美。这个成语叫做刚才说了，叫做什么呀？邯郸学步。 邯郸学步。 有一个人专门跑去邯郸干什么？学习走路。以邯郸人走路。所以呢，邯郸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景点呢，也不能说著名的景点，就是有一个桥叫学步桥。这个赵武灵王呢，他胡服骑射嘛，不是灭掉什么呀？灭掉中山国嘛。那赵武灵王他当年阅兵赏武的地方呢，是一个叫丛台的地方。丛台，这个是邯郸的一个景点，叫做丛台。如果说呢，邯郸是一本拥有着厚重历史的丛书，那么邯这个丛台呢，就是这本书精美绝伦的封面了，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古代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空中花园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邯郸这个，我多说一句啊，也是我们河北的资源嘛，对不对？邯郸您可以看什么呀？我刚才也列举了，邯郸其实有十大文化。那邯郸您除了可以去看丛台之外，您可以看什么呀？

你仔细观看每个小毗卢佛，还有自己的表情跟神态。那给大家卖个关子啊，大家呢只听他六岁是什么，但他什么样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就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正定了。那龙兴寺门口， 因为我们这个听牛帆讲的再绘声绘色，在网上看这个图片看的再入神，也不如到现场去观摩一下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这个地方离我们石家庄市呢也特别的近。另外呢这个正定呢还有很多的特点跟好处。 正定是不是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也在正定啊？ 哎呦，没错没错，主持人对正定很了解、啊、 想到了啊。 对对对，我们这个被称为什么呀，叫做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像当时啊这些女乒比较重要的王楠，这个都是在正定这儿训练出来的。这时候呢大家呢如果去啊也是要提前预约参观的。 那儿也可以去参观吗？我以为那儿就直接封闭的呢。 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去参观的，但是你要提前预约。那如果尤其是团队的话也要提前给这个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是打电话。这个地方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还离一个地方比较近，就是荣国府。荣国府，大家一听看过这个《红楼梦》吧？对吧？《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一个作家叫曹雪芹所写的。这个曹雪芹呢，我经常开玩笑哈，就说这个曹雪芹他是哪里人呢？就曹雪芹他的身世说呢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啊，但是我现在也不敢确切的说。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从这个正定的这些景点的一些研究员呢，就是文旅工作者，他就研究啊。说这个曹雪芹的第28代先祖曹彬，就是我们的正定人，所以呢，他写《红楼梦》呢，他这个荣国府啊，拍摄这个《红楼梦》也算是这个跟曹雪芹啊搭上了一个关系。那曹雪芹呢，他其实我经常跟那个游客啊来聊，我说曹雪芹他叫曹雪芹吗？其实曹雪芹他不叫曹雪芹，曹雪芹呢，他姓曹，名詹啊，字梦阮。曹雪芹，所以他的号叫曹雪芹。那这个像这个荣国府啊，它哪些部分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就《红楼梦》哪些部分是在我们荣国府拍摄的呢？在《红楼梦》的场景当中，大家都看过那电视剧对吧？那个老版的87版的《红楼梦》。那北京有大观园，那我们这儿叫荣国府。那这里呢曾经拍过两个场景，一个叫元妃省亲。元妃省亲，然后呢就是元妃啊，她不是因为德才兼备嘛，被皇帝称为元德妃嘛。然后她回到贾府的时候呢，整个就是为她建了一个大为她建立了一个行宫啊。这个时候呢整个一家人呢都在路边来欢迎她，带官职的都在路边来欢迎她，然后呢净水铺街啊，净水铺就是用那个水吧冲刷这个路。然后呢元春见到他的父亲呢是先行国礼，因为他是这个皇帝的这个妃子嘛，所以说他是这个他的父亲先跟他进行什么跪拜，然后呢他再行家礼，然后元妃向他的父亲行家礼。然后呢就是著名的这个场景叫元妃省亲在这儿拍，还有一个场景呢叫做秦可卿出殡。这个呢两个场景都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场景在荣国府拍摄。那像我们看到的像这种宝玉挨打啊，还有这个宝黛初相会，这些场景呢小场景也是在这里拍的。其中呢宝黛初相会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红楼梦当中呢他最高的这个人物是这个谁贾母啊，他的这个屋里面来拍摄的嘛。就是宝黛初相会，所以大家呢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什么呀，影视基地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回忆啊，像荣国府。那当然呢，不仅是荣国府在这拍摄，还有那个叫什么《雪山飞狐》 哦。 前两年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啊，是纪念周恩来周总理的，是这个叫《海棠依旧》。这些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荣国府拍摄的。就挨着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我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啊，这个很近。 是。那刚才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呢，还是得等您给我们解开。因为之前说了三山不见，是因为它之前叫中山国、横山郡和长山郡，但是它这没有山，这九桥不留，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为什么它叫九桥不留呢？刚才您说那有一个龙兴寺，但是跟九桥不留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啊，龙兴寺的门口吧， 嗯， 有一座三，就是单孔的三路石桥， 嗯， 哎，就是你去龙兴寺的，你会看到门前呢有三，就三路单拱的石桥， 嗯， 哎，不太大，但是呢，就是包括这个龙兴寺门口、建文衙门口和建文庙门口各有三路单拱石桥， 嗯， 但是这些桥下面是没有水的，那为什么修桥呢？你看下面一般有水，你再修桥吧， 嗯， 但是这下面是没有水的，叫做旱桥，它没有流水通过。 哦， 所以叫做九桥不流、 哦、 啊，但是可千万别小看这个桥，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从这个桥走过来拜见龙兴寺的。 哦， 那这个龙兴寺呢，你比方说像这个清朝的时候吧，像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啊，都是到过龙兴寺什么呀念香礼佛呢。它在最鼎盛时期呢，形成了东为僧侣起居之所，中为佛教法事活动，西为帝王行宫，三路并举的一个格式，被称为和硕明寺的。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啊！而且我们也从您的这个讲解当中知道了，感觉好像河北有好多五 A 级的景区。刚才说到的几个好像都是五 A 级的景区。 对对对、 嗯， 这个在介绍其他景区之前呢，我说跟主人呢，还是把咱们正定刚才卖了一个关子啊、 嗯， 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来正定玩呢。大家有什么惊喜？ 嗯， 如果呢，其实呢，从整个北京或者天津呢，开车来我们河北呢，也非常的便捷。那我们河北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石家庄正定这一块呢，凡是在正定古城内，其实石家庄部分呢也是开始实行了啊，在正定古城这一块停车，首先停车场特别的大， 嗯， 哎，然后呢，整个正定古城，无论您是吃饭、买东西、参观游览，您是不需要交停车费的。 哎呀，这个太好了！您说停车的时候，我就在想、 哎对对对， 难道是把停车费给免了吗？因为现在这个好多景区的停车费啊，我感觉确实是，啊、挺值得被考虑进去的，是吧？一停就很多的钱啊、有的甚至这个不管你停多长时间，都是这个一笔很多的钱。但是如果您刚才说停车地方又多啊，停车地方又大，然后还不收停车费，这个真的是太人性化了。 对对对，因为正定呢是这个非常的干净卫生嘛， 嗯， 卫生城市嘛，它这个洒水车呢也经常啊白天的不断，首先的这个环境特别好， 嗯， 然后大家呢就感觉来到这个城市好像来了一个花园城市或者绿色城市，然后再加上跟古城结合起来特别有韵味。首先第一点就是停车场它不用收钱，它不会收钱的。您可能会担心了呀，这个是不是很多车呀？正定到处都是停车场，非常大。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正定呢曾经举办了一个什么呀，叫中国的叫做厕所革命。 哦， 哎，所以来到我们这个正定呢，您一定要去哪里呀、 啊？ 一定要去正定那个叫厕所 啊， 尤其是正定古城墙下面的那个厕所啊，号称五星级厕所，是我们中国厕所革命在这开了之后呢，建立一个什么呀，全国示范性的一个厕所。 嗯， 哎，非常的棒，这是第二点。 不是他能有多棒呢？您虽然这个我觉得不太便于详细的描述，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吗？ 哎呦，大概说一下， 就特干净、特敞亮，它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比方说刷脸可以拿纸， 哦， 这个有点漏吧？ 行 啊 啊， 对，还有这个擦皮鞋呀、啊， 嗯， 或者一些比方说，其实也就是说它的一些规模、一些感受啊，以及这个便民设施是比较好的。 嗯， 在这里呢，也这个厕所呢也不方便跟大家透露太多。 是是是，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啊。 哎，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去很多景区啊，很多游客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呀？这个厕所啊脏乱差， 非常实际的问题、 哎、 啊。 对，你这个正定呢，就是从小处从细处来抓，然后呢让全国各地呢来到我们正定的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卫生吧，然后一些这个细节之处、体贴之处， 嗯。 啊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可能城墙啊，一说城墙，大家可能会想到西安的古城墙， 嗯， 南京的古城墙， 嗯， 但是我们正定的古城墙非常的棒啊。我们的正定古城墙呢，它是有什么呀？很悠久的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历史，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早呢，可以到什么呀？叫东晋， 嗯， 然后呢，北周的时候为石器，唐代扩成为土城。它是全国重点单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你看四个门啊，东门叫迎旭，南门叫长安， 嗯， 西约叫镇远， 北约叫永安，然后呢南门长乐门曾经举办叫诗词大会， 嗯， 这个节目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啊。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各位，您来到我们正定古城，爬上古城墙不收费。 嗯， 哎，您比如您去那个南京古城墙，您去西安古城墙，它都是收费的。 嗯， 哎，但是我们古城墙呢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也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悠久，而且我们上去是免费的，不收门票。 嗯， 哎，然后呢最重要的时候是您什么时候来啊，各位，当然呢白天中午晚上都有各自的风景。 嗯， 但是呢我告诉您呢，什么时候来您一定要晚上看看我们正定古城墙，我们正定古城墙的夜景是非常的美。 嗯 啊，可能我现在说大家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或者大家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那我也没办法给描述，那大家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呢可以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从抖音上搜一下这个正定古城墙夜景，这夜景就出现在您面前了，让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正定古城给您带来的几点， 嗯， 哎，让这个好处吧。 非常感谢牛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分钟左右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刚才啊牛帆他说怎么办呢，你可以看看抖音或者你看看其他这些网络平台，但是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呀，是我们就是去实地看一看，我们今天说的再天花乱坠也不如您亲自到了那个地方啊。今天因为我们说了很多，说了赵州桥，说了邯郸啊，还有石家庄正定啊，我们不如找一个时间搞一个自驾游，把今天牛帆说到这些地方咱们都看一圈，看看是不是像他说那么好，或者是看完觉得比他所说的还要更震撼啊！当然了，这一切呢都是建立于我们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政策响应我们国家的政策，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旅游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旅游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还是要坚持这个非必要不出京，为我们的疫情防控做一些贡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帆给我们介绍了河北的这么多的景点，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您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河北，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于越，咱们明天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